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第十二集，日本人。 什么人？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 对方皱眉看着冬至他们跑来，脸上明晃晃地写着不欢迎，但冬至和张行顾不了那么多，嘴里一边喊着救命，脚步踉踉跄跄，提着一口气往前狂奔。身后的姚斌并没有因为遇见生人而停下来，他紧紧追在后面，维持着不紧不慢的动作，却因步子迈得大，很快就追到了他们身后。冬至不用回头，也能感觉到身后五指抓来时带起的风声，羽绒服发出难听的抓挠声响，他甚至觉得衣服已经被划破了，那是多大的力道，看张行满头鲜血就知道了。砰的一声，就在这时，前方一行人突然发出的声响也令他呼吸一滞，那七八个人里有人忽然从口袋里摸出黑乎乎类似手枪的武器指向他们这里，再次砰的一声。 这些人居然能带枪上长白山，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伴随着枪声接连响起，冬至和张行硬生生停下脚步。他们很快发现对方的目标并不是自己，而是他们身后的姚斌。冬至拉着张行弯腰飞快地滚向一旁，姿势很不雅观，但起码能保命。七八声枪响之后，姚斌的身体只是稍稍地晃了一下，又继续朝他们走来。 别打了，这家伙根本就不怕枪。 那伙人里有人喊了一句，冬至看见一个女人捡起地上的树枝，双手结印，嘴里念念有词，树枝木的自然，他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把弓箭，将树枝搭上朝姚斌射过去。燃烧的树枝倏的一下射向姚斌身后，正当冬至以为他准头不好射偏了的时候，却忽然听见一声凄厉的嘶叫，姚斌身后陡然炸起一捧火光，火光之中一团黑雾扭曲变形，随即消散。冬至还以为自己眼花了，但火势随即蔓延到了姚斌身上。张行像是要冲上去救人，冬至将他牢牢抓住，他身体一震，随即意识到眼前的姚斌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 在这里杀人不好吧？ 他已经被千星夜叉吸光脑髓精魂，不算是人了。 刚才以树枝为剑的女人开口，她的语调有点生硬古怪，却很年轻。冬至借着手电筒的光亮偷偷地往她那里看了一眼，发现那女孩长得还很漂亮。她旁边站着一个老头，绷着脸，像是欠了别人几千万，另外还有几个年轻一点的男人，手里都拿着枪。冬至没敢多看，很快将目光收回。 我们刚才碰见的也是这鬼东西，他们怎么冒出来的？ 肯定是有人放出来的。下次再碰见这种东西，不要开枪，直接一把火烧了，不然被他们附上来吸干脑髓，你就变得跟他一样了。 这个人口中的他就是姚斌。火势越来越大，很快将姚斌整个人包裹其中。最诡异的是，在此过程中，姚斌连一声呼喊呻吟都没有，甚至一动不动，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该有的反应，似乎正应了女孩子的话，他已经不是人了。冬至见过火车上那个乘务员的样子，心里还算有些准备，张行却要面对见死不救，眼睁睁看着熟人被烧死的巨大冲击。要不是冬至死死地拉住他，捂住他的嘴巴，他已经尖叫出声，瘫软在地上了。那几个人交谈了几句，分出两个人在周围警戒，其他人则朝冬至和张行望过来。 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穿着冲锋衣的男人问道，腔调一如那女子的声音。张行神情恍惚，显然暂时不适合出面，冬至只好将他在山上遇见的事情简单说了一下，又硬着头皮问： 请问你们也在找出路吗？我们能不能跟在你们后面？我们保证绝对不会拖累你们的。 冲锋衣男皱了皱眉， 回头看向老人和少女。 多一个人，多一份照应吧。 冬至注意到中年人用的是商量的口吻，不管穿着冲锋衣的男人也好，中年人也好，他们说了都不算，而真正做决定的是少女旁边的老人。老人看了冬至一眼，面无表情，一双眼睛却如鹰隼锐利，被那种眼神看上一眼，冬至只觉得五脏六腑都被看透似的。男人微微颔首，对冲锋衣男人低声说了一句什么，紧接着冲锋衣男人挺直腰杆，低头答应了一声，对着所有人开口， 到前面找个地方休整一下。 冬至暗暗松了口气，拉起张行跟在后面。天昏地暗，全靠前面那几只手电筒开路，冬至不想把手机的电耗光，强忍着拿手机出来照明的冲动，紧紧地跟着他们，生怕被甩下。虽然对方有枪，也不像善类，但怎么都还在人类的范畴内。比起姚斌，冬至宁愿跟他们在一起。走在后面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冬至很快发现这一群人其实是分作两波。一波是老人和少女为中心，一共六个人，一个身穿着羽绒服的男人走在他们旁边，偶尔交谈几句，看上去有些地位，但他对老人和少女也是讨好的态度。冲锋衣男人则带着另外两个人簇拥着他们，像是保镖。另一波则是刚才的那个中年人和另一个穿着羽绒服的年轻人。 这组合也真是古怪，还带枪上山，怎么看都像是从事某种见不得光的行业。 那一瞬间，盗墓、走私、贩毒等等名词在冬至的脑海里掠过，要不是手机没信号，冬至估计就要控制不住自己身为祖国大好青年的举报义务了。这一路再没碰见什么古怪，众人走到一条河流边上，冲锋衣男人抬手做了个手势，众人停下来，就地生火休息。冬至不想靠他们太近，也不敢离得太远，就找了块大石头把张行安置下来。 靠，怎么没电了？ 黑色羽绒服的青年看着手机小声骂了一句，冬至意识到这是个机会。 哎，大哥，我这有充电宝。 说着他从背包里拿出了充电宝，机灵地递过去。青年人看了他一眼，有点意外，冬至发现对方脸上有道疤。 哎，我叫小冬，大哥怎么称呼？ 冬至拿出平时跟别人套近乎的笑容，对方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叫八子就行。 八子哥，你们是要去哪里啊？哦，我不是想打听什么，是想知道半道上有没有比较安全的地方，我们可以独自离开，等天亮再找路下山就行。 别做梦了，除非跟着我们一起上去，再一起下来。我们打从上山就碰到过不少那些鬼东西了，有的没有实体，有的就像刚才那样，操控个人过来攻击我们。没有他们，你们是不可能安全离开的。 他努努嘴，朝老人和少女的方向示意。冬至心头一凉， 他们的口音不太像中国人。 八子撇撇嘴，倒没隐瞒。 哎呀，对呀，日本人嘛，连我师父都不放在眼里，据说是什么财团的总裁，拽的258万，眼睛都长头顶上去了。呸，还不是在中国人的地盘上。 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也只是敢压低声音说， 这几个日本人身份竟然不一般，大半夜上长白山，目的肯定不单纯，八子师徒跟这伙人混在一起，必定也不是什么善茬。 谢谢啊，八子哥。 冬至意识到这一点，没再多问，谢过八子，起身回到张行那里。原本已经逐渐平静下来的张行忽然又像一张绷紧的弓弦，被冬至一碰差点没跳起来。冬至忙把他按住，发现张行浑身抖得像筛子，连牙齿都上下打颤。 你很冷吗？ 张行反手抓住了冬至的胳膊，好一会儿才哆哆嗦嗦地在他掌心上写字。 我懂日语，刚才他们说话听见一些。 冬至一愣，随即意识到对方说的肯定不是什么好话，不然张行不会吓成这样。 果不其然，张行又在他手上写道：“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留着我们是为了遇到危险，可以把我们两个抛出去。” 冬至无声地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还真是才出狼窝又掉虎穴啊！ 他也学着张行，在对方掌心一笔一画地写字：“ 我们不认路，跑不了，跟在后面见机行事，别靠太近。”你听见他们要找什么了吗？ 听不清，但他们提到什么麻生财团。 麻生财团， 日本出名的大财阀，如雷贯耳，冬至偶尔也在新闻上看见。现在张兴手心里全是汗，冬至也没好到哪里去，两个人只能在黑暗中相视苦笑。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了小命两害相权取其轻，没办法了，继续走吧。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点亮右下方的小心心吧。